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18集，扒一扒今年的新生王。南 A 楼304，第一节高数课，自动化专业的高数老师是数学系的老师。进来第一件事就拿起名单往教室内扫了扫，先是介绍了自己的姓名，然后才开始点名。 一节课就点名怎么办呢？ 南慧瑶压低声音跟杨怡说话。 待会儿点到冉冉，我可以代打。 秦冉。 南慧瑶还没说完，高数老师就开始了。自动化专业的学生都是按照姓名的首字拼音来排序的。高数老师直接跳过了一行人，直接点了秦冉的名字。南慧瑶、杨怡一脸懵。 秦冉。 高数老师叫了两次，没有人回答，不由放下名单，推了一下眼镜。 秦冉同学没来吗？ 南慧瑶僵硬着头皮举手，说秦冉肚子痛。回寝室了。他原本以为高数老师会纠结秦冉这件事，没想到说完之后，高数老师什么也没有问，就放下名单，摆手让南慧瑶坐下，后续也没有继续点名，仿佛只为了点秦冉一个名字。两小节高数课上完，下一节大学物理，依旧是一班二班合上，南 A 楼407。大学物理老师到教室后什么也没有说，直接点名。 秦冉呢？秦冉在哪儿？ 南慧瑶和杨怡都觉得一头雾水。 秦冉一上午都没来上课了。 邢开压低声音询问南慧瑶。 楚恒说过，今年大一物理系的任课都是实验室跟研究院的博士，非常重视我们这一届。你回寝室后尽量让秦冉过来上课。 啊，实验室的博士？ 南慧瑶没有听过研究院，但听冷佩珊说过实验室很牛逼。邢开笑了笑。 岳老师就是实验室的博士。 他说的岳老师就是大学物理老师。一上午的课上完，南慧瑶、杨怡去食堂打了饭回到寝室，连中午跟学长一起出去吃饭的冷佩珊回来了，秦冉也还没有回来。冷佩珊把包放到自己的桌子上，又从包里拿出两份报名表，笑道： 这是我在学长那里额外要的校学生会报名表，你们俩要吗？ 内部报名表，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南慧瑶接过来，一张递给杨怡。 我跟杨怡在路上都没有抢到校学生会的报名表。 南慧瑶上了一上午的课，全程跟楚恒、邢开这些人坐一排，自然也知道了不少内部消息，也知道能进学生会对进实验室有很大的用处。每年名单都是从学生会出来的。南慧瑶在凳子上坐好，又拿了笔开始填报名表，一边填一边偏头跟杨怡说话。 冉冉怎么还没回？他都一上午没来了，微信问他干嘛，他就说自己在上课。邢开说我们的课程是实验室博士带的，很重要。 冷佩珊正在理着自己的东西，听到南慧瑶的话一愣。 实验室博士？你确定？ 邢开说的，教我们大学物理的岳老师就是。 南慧瑶放下笔，侧了侧身。 实验室的博士怎么会出来带你们的课？ 冷佩珊微微错愕，他不是南慧瑶等人，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坐好，语气近乎喃喃。 京大今年这么注重物理系？ 他想不通这一点。 重视吗？ 南慧瑶不太了解学校的体制，但冷佩珊跟邢开都不像是普通出身，这么说也肯定有他们的道理。他填完了报名表，就打开电脑， 上了一上午的课。他也没有玩游戏，就点开了学校论坛一看，论坛上的帖子有很多。南慧瑶一眼就看到了飘在首页的帖子，今年的新生王。不是他好奇这个帖子，而是因为其他帖子大多都是几百几十的回复，这条帖子有9000多条的回复，将近10000。南慧瑶直接就点开了帖子，脑子里还在想新生王是什么意思。帖子内容就是介绍，姓名秦冉，性别女，高考分数747。啊，先给各位扒一扒我所知道的吧。今年的高考，京大 A 大都有参与。可否记得高考前我们为新一届高考生点蜡的帖子？围观请到如下网址。这747分没有任何加分，语文147，数学、理综、英语全满分。京大 A 大校长为争高考状元打起来了，最后我们京大又获胜了。然后高考状元入住京大物理系，校方今年一连下达了2个任命。大家去查查物理系的课表，都能看到任课老师至少有4位都是实验室级以上的博士。说到这里，楼主柠檬了，为什么连续2年的高考状元都选择物理系呢？我们数学系是不配吗？新生王每年都来这么一次，据说学生会长在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抢人。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个待遇哟。新生刚开学又经历了军训，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讨论其他的东西。论坛上的帖子还是大二的学生写的。今天是大一新生休整好的第二天，一些喜欢逛论坛看八卦的人才有时间看论坛了，南慧瑶就是其中一个。看完之后，她僵硬地转了转头，看向寝室的另外2人，飘忽地开口：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 什么？ 杨怡还在慢吞吞地填报名表，听到南慧瑶的话，她把椅子往后滑了滑，偏头看电脑屏幕。杨怡比较耿直，她看东西也是一目十行，当即开口： 原来秦冉是今年国家卷状元。 对于高考状元这件事，杨怡也知道，不过她平时不上网，偶尔看看新闻，也不知道高考状元的长相。最重要的，就算记得高考状元的姓名，谁也不会想到是他们宿舍的秦冉呀。谁能知道高考状元长得好看到可以直接出道呢？这年头高考状元都长这样。听到杨怡的声音，冷佩珊手一抖，她抿了抿唇，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微微紧了紧。 你们俩说什么？ 南慧瑶缓了2分钟，终于缓过神来，她看了看冷佩珊。 哦，就是秦冉是高考状元，那天学生会的学姐还有我们专业今年的任课博士好像都是冲着他来的。 秦冉在何工程那里蹭了一上午的课，学校食堂人多，他去校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吃饭，吃完才回寝室。一到寝室才发现寝室气氛不对，南慧瑶跟杨怡都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冷佩珊坐在自己的位子，第一次没有用那种居高临下又挺不在意的眼神看他。秦冉淡定地从门外走到自己的位子上，拉开电脑椅坐好，叼着奶茶吸管，腿微搭，挑眉看南慧瑶2人。怎么？南慧瑶悠悠地看着秦冉。 高考状元？ 哦，是吧。秦冉一手拿着奶茶杯，一手敲着电脑桌面，眉眼一抬。有问题？南慧瑶内心一梗。 还有问题？难道没问题吗？哎，你知道吗？去年的新生王大一上学期七初就进了实验室，大家都在读，你哪个时间段能进实验室呢？我 说到这儿，南慧瑶话语一滞。他想起来，昨天晚上秦冉说过去实验室不难。现在看来，秦冉去实验室好像确实没什么难度，就是时间问题。寝室里一度陷入诡异的沉默。就在寝室一片寂静时，宿舍的门被人敲响了。距离门最近的南慧瑶反应过来，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开门。门外是宿管阿姨，她看了一眼门牌号，朝南慧瑶笑笑。 秦冉同学是这间寝室的吧？这是他的快件。 他把一个纸盒递给南慧瑶，笑容和蔼又非常有礼貌，跟平日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南慧瑶接过来，连忙开口。 哎，谢谢阿姨。 宿舍阿姨严谨地说没事，脸上的笑容绽开，像是一朵菊花。 啊，以后你们寝室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阿姨。 这宿舍阿姨太热情了。南慧瑶有些招架不住，等阿姨走后，她才松了一口气，关上门，把快件盒子递给秦冉，语气挺疑惑的。 啊，星大快递都这么贴心吗？竟然送到寝室门口？ 没吧。 杨姨拿了一个剪刀过来，递给秦冉，让她拆快递。 我昨天那个快递是去菜鸟驿站拿的。 学校里要是送件上门，快递小哥得跑断腿吧。南慧瑶让秦冉赶紧拆。 你这个好重，里面是什么？ 秦冉掂了掂分量，心里也有数了，很快拆开快递，里面物品的样貌露出全貌。南慧瑶眼睛一瞪。 哇，这也太好看了。 杨姨也点了点头。 确实好看，哪里买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冷佩珊听到这句话，终于没有忍住回头了，一眼就看到了秦冉手中物品的全貌。他面色一变，猛地从自己椅子上站起来。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